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。

见不上个人，哥哥我在这个两室呀，妹子你在哪个？看住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上，看住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上。 Yeah.

呼喊，那七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眼儿哟。 相亲亲相的我心火火火落呀呼喊呀呼喊，住镇子我下了一锅山有那个大眼儿哟眼儿哟。 呼喊，你妈妈劈头打了我两锅盖眼儿哟。

举的那个知心话，你牢牢记心头。风里行，浪里走，照干我里手，二妹妹家中留，哥哥莫担忧。风里行，浪里走，照干我里手，二妹妹 Thank you.